据反帝民族民主战线网站救国战线报道，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6号以挑战烛光民心的对抗集会乱动只能加速朴槿惠逆贼早日灭亡为题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随着对朴槿惠的弹劾审判一天天逼近，民众举起的正义烛光越来越熊熊地燃遍京乡各地。就此，一小撮极右保守集团在烛光集会场所周边举行对抗集会，以图竟敢抵制在严寒和风雪中也不熄灭而越烧越旺的烛光集会大河。南方民众的烛光集会是一个正义的斗争，目的在于消除违背民意、背叛民族的朴槿惠逆贼集团，迎来一个新世道。南朝鲜各地熊熊燃烧的烛光是南朝鲜人民在李明博和朴槿惠逆贼政府的苛政下惨遭蹂躏和践踏的民心愤怒的巨大爆发，是南朝鲜人民要终止苛政和暴力镇压的黑暗时代，过上一种向人的日子的热切心愿和意志的喷发。但是保守集团举行所谓的对抗集会予以挑战，这只不过是他们的最后挣扎而已，为的是让朴槿惠这个已被民心判处死刑的逆贼免罪，挽救腐败无能的政府摆脱破产的深渊。保守团体受青瓦台背后操纵，给那些前来参加对抗集会的败类提供2万到6万元钱，给那些推着婴儿车前来参加的妇女提供15万元钱等日费，驱使他们举行游行反对弹劾。谈话指出，朴槿惠向民族犯下了洗刷不掉的种种罪恶，因此民心已经向他做出了弹劾这样一个严正审判，并强调这是历史的命令，是谁都不可违抗的。